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灵异说书人，咁我哋张其曾。这个人呢其实在台湾很出名的，他是一个通灵的人的，即是我们叫阴阳眼、对一些呢外来未知的事物呢他会看到的。他呢就亲身经历了很多事，他又做过教书教大学的，现在都相当年纪大的，他又是编剧又做电影又做多媒体，呢所以呢他讲的东西全部都是亲身经历，跟高人和那些差不多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。因为呢有啲新節目咧，阿 Benson 咧喺八大台咧會就嚟做啲財經啊嗰啲咁嘅節目嘅，咁我哋咧只不過濫竽充數啊，叫做頂住先。但係咧呢本書好睇嘅，因為台灣咧始終一個好拜神啊，即係拜神啊，好信神啊。大家一個台灣台北都知道嘅，三步一廟啊，五步甚至韓國瑜咧啊，叫做咧全台灣啊，咁咧就去拜票啊，做總統選舉都好咧。他所有的行程一定去到那裡就找一間最大的廟走進去、可以是這樣。其實台灣的廟宇真的很多，那這個人、親身經歷很多，再加上結界啦，再加上有部電影叫紅衣女孩啦、出了第二集了，那台灣大賣的，那講鬼，那現在中恩同影都是講結界，那我上一集就講結界。他這次他講水鬼親身經歷，因為呢始終呢台灣呢都是一些叫做山區，有些瘴氣啊、溪間啊，雖然不是2300萬人口，但是呢有些人叫做寶島，有些人叫做鬼島，這個就是台灣。台灣的原住民很多其實是很偏遠的，開車都有排去，不是我們經常去台灣、高雄、台南、墾丁這些地方，山區都不少的，因為它本身都是原住民。正式开始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先啊，订阅课金俾包得台。你绝对听嗰啲传说，其实台湾咧好多嘅河川水域都系出名嘅鬼域，亦即系阿飘。台湾嘅阿飘即系水鬼，好多嘅人去游水溺毙咗，呢啲大家最明白噶，因为我哋香港近期都有70-80個咁啊浸水而死嘅。咁咧就揾替死鬼，而台灣講嘅逢係替死鬼有個數量，即係定額一個日一日咧要有死幾多人，一個月交幾多人數嚇，個個都喺度講到次層層，又話咧有啲水域嗰度咧突然間見到隻爛船，嗰只叫幽靈船，逢係一見到呢只幽靈船嗰啲人咧，好快脆咧就走咗啦。每一次咧见到呢啲咁嘅人咧喺度讲咧，我就硬系咧想走埋去吉佢哋，吉下佢吓。喂，大佬，你又唔系真系可睇过？你喺度讲来讲去，喺度人吓人，唔系人吓鬼，鬼吓人，系人吓人。就算即使呢啲咁嘅鬼域，呢啲咁嘅幽灵船见到咁又点？咁多人死。在个空间那里都逼爆晒啦，根本上就无处不在，匿都匿唔埋啦。不过只不过你自己睇唔到，所以喺度讲就自己吓自己。从来玩水上活动或者游水或者钓鱼都系有风险，尤其山涧，好似台湾啲地方咁，啲湖有啲溪流，突然间落大雨，山洪暴发。所谓台南高雄的十大建设大家都知道，只要你不是后生的都明白，是吧？这些无影无形的东西只要大家小心一点。有两件事我一定要澄清的，什么叫做找替死鬼？找替死鬼有些说，哎呀，你是都要下水啊，阴间啊，魔域啊，恶灵啊，最喜欢的啦。咁呢就早唔知每一个月呢就拉几多人，然后呢就你替佢，跟住佢 就投胎。其实呢啲数量，如果真系有呢啲事，有呢啲人，边度会嫌多噶？吓、啊，亦都唔一定啊。第二啦、啊、见到幽灵船先至会出大事。其实逢系夏天，啲人游水喺啲山涧嗰度，或者玩水，啲村民。啊、死不知几多啦！其实讲呢啲真系冇乜意思，啊、又唔使讲啊，要制造恐慌啊，边度传说啦、啊，系咪啊？总唔知，我觉得好奇怪。逢系自己要玩呢啲嘢嘅时候，提高警觉啦，事先做好防护措施啦，落唔落得水啦，睇天气啦，啊，就千祈唔好就怪政府，亦都唔好怪啲消防员，好多时候。动个牌度叫你哋唔好落水嘅话，你哋又觉得佢煞风景，早唔知有阵时欺山莫欺水，见到水面嘅平静吓、啊、都好啦，可能海底啊或者湖底或者溪流嘅底下啊有暗涌都唔定，最紧要玩水系消暑嘅啫，唔好攞条命出嚟开玩笑。如果唔系，代价就太大啦。其实喺台湾咧，每一年咧，只要天气一热咧，好多游客就唔听人讲啦，系都要闯入呢啲咁嘅秘境啊，一路系咁样行，系咪啊？咁好啦，如果你真系要咁样，恭喜晒你啦，系咪啊？恭喜晒你啦，可以嗱嗱声移民落去阴间啦，系嘛？几好啊，系嘛？我哋香港而家啱啱搞紧移民潮啊，都可能往死城上高，即系移民名单有你个名。有時聽到好興，就是哪條溪啊、哪條河啊、哪個海域啊，啊有些人啊玩水啊浸死了 啊所以呢是跟住就報警，好多嘅大量嘅搜救人員就去，跟住呢就喺度鬧嗰啲搜救嘅人啊，你點啊，你救得咁迟，你嚟得咁迟，卒之死咗。但系人哋劝咗你嘅时候，条命我自己嘅，关你咩事啊？系咪啊？所以再提醒下大家，危险嘅水域唔系净系官方公布嗰啲，总唔知自己睇定啲。如果喺山涧、喺河流附近有啲大石或者石仔上高有啲溪前有啲石头砸住。你就要小心噶啦，因为呢啲一定系出事出好多啊，吓，所以好多人咧嚟拜啊，拜家人啊，亦都等啲亲人死咗之后咧，可以有钱啊可用咧上路。但系好奇怪嘅，佢既然系一个幽灵嚟嘅，吓，你摆啲石头砸住啲溪前，佢点样攞到走咧？但系永远都好啦，都系嘅。我其实去过好多危险嘅水域。亦都见过好多肥嘅水鬼，其实嗰啲唔系肥水鬼，而系佢哋浸死嘅时候身体发胀，肥肿难分，所以我叫做肥水鬼。其实呢啲异类都系啱啱离开人世冇几耐嘅啫，吓，仲未嚟得及投胎，呢啲好多系咪啊？亦都有好多无名嘅尸体。有啲揾啲道士啊，三脚猫功夫啊，道行唔够，个灵又请又收唔走，跟住又搏命喺度做，出啲呢啲灵体喺啲山里面吸收啲所谓日月精华啊，心耕在地啊，慢慢就会变成个青铜色或者绿色，跟住啲肉开始烂晒，就见到一个骷髅头。其实呢啲系最厉害、最恐怖嘅。对于我来讲，我有阴阳眼，我是一个通灵的人，我当然知道，虽然我不叻，但我明白的。所以你再问深入一点，其实我就答你不到。很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次，我不要开名了，免得吓到大家，就在台湾一个温泉区，其实台湾的温泉区大家想到是山里面的，咁咧就同老婆两个人，咁就走去度假。咁啊朝头早咧就见到阴阴地天，凉凉地啊。咁啊喺云中有啲阳光，咁啊带住把遮，着件雨褛。咁两公婆就行山，嚟到呢啲地方都系想亲近大自然。几十岁咯，行入山里边，过咗穿过咗条桥。行一过条桥之后，跟住我哋向山里边度行，行咗个两个钟头啦。 吓，咁咧就见到一条好旧嘅木桥，吓两边仲系用麻绳嘅，个地嗰啲桥底见到有啲破破烂烂，好危险啊！啊，以为睇紧嗰啲冒险嘅，咁但系风景真系好靓，攞个相机出嚟。谂住影张相，影完之后我就行过，跟住我老婆就跟住嚟，我慢慢行过去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始终都惊差错脚噶，虽然唔会跌落去啫，系咪？诶诶诶诶诶诶声，跟住突然间觉得个头好攰，伸起个头望过对面，条桥口行过大半噶啦，望过对面，见咗一个女人，应该系女人，因为女人衫绿色，绿色嘅。但是个骷髅骨个面目喺度笑紧，系青铜色嘅。一见到成个背脊冇汗，我知道我老婆睇唔到，夹硬行过去。我亦都明白呢啲系最难搞嘅恶鬼，呢啲唔系善类嚟嘅，因为佢离开唔到呢一度。我拧住面望住老婆。跟住我就拔足狂奔，老婆走啊！大嗌一声，我老婆其实都领过几次呢啲嘢，二话不说，即刻跟我系咁走，走过嗰班桥头。跟住我老婆问我点啊？唔好问。跟住我开始呕，但系望过对面，依然听到对面岸嗰位女士喺度笑。呢条桥过唔到。行翻之前嗰条桥又远，望一望地图，前面有啲人家，仲有条桥嘅。我哋一路行过去，去到嗰度有个养殖场，啱啱见到个师奶，佢交啲嘢过嚟，交啲肥料嗰个嘢，我走去问佢：，哇，点啊？我头先见到一只咁嘅嘢，你都见到，其实我哋好多人见到噶。其实佢好凄凉啊！你知道系啊吓，佢两公婆啊走嚟呢度咧，就包咗个养殖场，就卖啲嘢专做游客生意嘅。咁咧就冇细路仔。咁早几年啊，个老公咧就落大雨，咁啊走去换电灯胆。佢换电灯胆嘅时候咧，触电死咗，剩低佢。有一日咧，佢咧就踩单车。过条独木桥，点知落雨又系落雨，线炒埋山边，跟住碌咗落山崖。执佢上嚟嘅时候，个头夹咗喺山间，咁冇咗咯。吓，我哋呢度好多人见过，所以咧你唔使咁奇怪嘅。但系咁啦，嗱，前面系啊，前面有另外一条桥嘅吓，咁同埋咧，既然撞到咯。在桥之前呢有间庙宇，好多呢度啲人呢就啲细路仔啊，呢附近啲村呢原居即係原山民呢，有啲细路仔呢玩水啊，可能呢咁多年都浸死咗唔少，去装住香啦，啱于是真係去装住香。卒之我同我老婆即係啦，所谓叫做咩啊，入香随俗，入庙就拜神，装住香求心安理得。装完香之后行咗出嚟，突然间落雨好大好大，跟住喺个谷底嗰度慢慢慢慢有啲水蒸气咁飙上嚟。你话佢仙境又得，你话佢恐怖都得。我老婆就觉得哇好靓吓，咁但系我就觉得阴风阵阵。行前少少就见到嗰条咁嘅 XX 桥，我望埋去，真係以为自己上咗长城啊。点解咁讲啊，挤满晒，连路中间路都冇得行，全部企晒喺度，大嘅细嘅后生嘅全部都喺度笑喺度玩。我老婆睇唔到，我吞咗啖口水向前行。其实我好想，虽然我睇到，但我好想访问下佢哋点解唔离开。搭咗上桥嘅时候望落去个谷底，谷底係一条溪， 溪下低见到很多啲手系咁，好似爬上嚟咁喺个水底嗰度。成年人有，女人嘅手有，细路仔嘅手都有。望住个心都寒，好似去咗啲游乐园嗰啲叫鬼屋啊！系啊，鬼屋啊！明知佢系假嘅，手突然间搭住你都惊啦。去到啲环境，我想呕，但系要忍住，我唔想影响我老婆。出之行过咗道桥，行过桥之后，跟住我就呕，乜都呕唔到，干呕，好可怕。跟住慢慢行，行行过咗之后，跟住开始个天就光，系啊，开始天光。跟住我攞支烟，扯翻啖，跟住又见到一个养殖场，行到埋去，又系见到场主，其中一个场主同我讲，佢话呢个水流好奇怪嘅，吓唔知点解咧？你哋人行过咧，其实引诱咗佢哋咧爬上嚟。每一次行过，亦都有啲游客，有好似个吸力咁引诱佢哋入山，即系山涧里面咧玩水。卒之就唔再喺度啦。可能呢个系磁吸效应啊，所以都冇办法噶啦。我哋喺度见惯晒，亦都听到个场主话，佢喺国中啊，即系我哋叫初中啦，有个大细路，即系大仔。咁咧喺初夏嘅时候咧，着咗制服，骑单车嚟到附近，谂住睇下附近嘅自然教科区啊，咁啊睇啲植物啦。去到路边，突然间一阵怪风吹埋嚟，佢觉得好舒服，好眼瞓，好自然咁就行咗落溪边，慢慢个人就失咗知觉。到醒翻嘅时候，见到自己全部。都穿得整整齐齐，跟住喺溪水里边，系啊，喺溪水里边，跟住佢快步咁走，饮咗几啖水，慢慢爬翻上岸。呢啲事喺我哋呢条村好多时候发生。个场主承认，佢话呢笪地方风景好靓，但系好奇怪。他讲紧佢个仔嘅时候，佢话佢个仔即系国中嗰个嘅同学都有几个发生呢啲咁嘅事，每一次都系咁样，有阵怪风吹过，跟住个人就好似打咗麻醉药咁，就行咗落去了。不过好彩，次次都能够爬翻上嚟，所以咧，佢个大仔咧，因为发生过呢事，亦都俾佢同学改咗个花名。叫做安非他命，即系唔会死于非命咯。但系咧，时间耐咗之后咧，好多时候好多人都遇过，咁啊变成咗传说。大家你又讲，我又讲，吓、啊、多谢呢一位嘅场主提供呢个信息。我哋又一步一步咁离开咗，慢慢离开呢个范围。早唔知去到就嚟翻到温泉嘅时候，我回头一望，发觉后面好似有个阴阳交界咁。最令到我好惊讶嘅就系附近好似好多孤魂野鬼，好似等紧食一餐美味嘅晚饭。好彩翻到酒店。究竟呢个领域或者呢个地盘系属于边个嘅咧？系咪属于场主口中嗰个哇一阵好舒服嘅风？几时吹嚟咧？唔知道，早唔知能够翻到温泉就系好噶啦。翻到酒店准备退房，服务人员一直好推介呢度有咩地方好啊，有几靓啊，边个景点啊，啊放假嘅时候多啲嚟玩啦、啊，啊平时咧嚟住宿咧仲有个八折，假日九折，环境又清幽又静， 但是这里的静，只要你一出门，好像我这些人就看到一些青面的厉鬼，或者去到桥边又见到啲水鬼喺度爬上嚟，再加上好多净系得对手喺溪边系咁同你招手嘅呢啲奇怪嘅嘢，只能够又攞支烟出嚟扯两啖，等神经可以舒缓一下。翻到屋企，我老婆好似咩事都冇，我就病咗两个礼拜，每一日都觉得好攰。但是又不知道什么事，看医生又讲不出，又不是伤风感冒，卒之两个礼拜完了，那人就精神翻，药都不用吃，药都不用吃。这个灵异世界究竟有多少奇怪的事，就是我这个业余的通灵人都没办法解释清楚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